是雨后坚持你的笑容，仿佛有种悸动，在你我心里相逢。当黑夜牵引着梦，我们梦里还有彩虹。你和我紧紧相拥，心跳的那首歌叫温柔，浩瀚宇宙有了你就足够。什么都别想，让思念随时间去酿，你将是我此刻最深最美。 希望在风中燃烧，不是所有理想你都可以去创造，只是要让自己明了，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如果彼此还能相往日，你还没开怀大笑，那该有多好。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那该有多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相思的眼泪，喝一杯清清淡淡的愁，任秋风在窗外羞涩地吹着，吹不去满屋的浓郁。多少个春去秋来，多少个晨昏午后，枫叶又红，依然是无解的谜，默默你忘却是模糊。你说要把握，你说真情可贵，要把那誓言长相守。秋月里邂逅，秋风中缠绵，不知何处寻影踪。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随着无情的岁月飘逝。无端又无心惹秋风，的一地孤黄，难道你我的缘匆匆只一秋，梦断难留秋去梦无痕。

纯粹， 瞬间 滋生自灭。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不要难过》，黄维德演唱的《热爱》，品冠带出的《季节》。 我。